没有音乐啊，音乐要音乐啊，配音乐啊， 就是开头什么的。开我说开头啊，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 然后我们是什么？大脑清洁公司。 以后再说吧，开头先不要管啊，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 对对对，好。 大家好，今天是民国104年，直接讲这就没有问题了。3月19号，对，那， 大伟你不讲昭和了吗？ 对， 是平成， 平 成， 平成。好了、就这样就好了。 昨天真的有人，昨天真的有人发现，还两个人， 不错不错， 有点感动， 那今天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的那个电力啊的备转容量已经降到 10% 以下。 10%、 对对对。那一般来说大于 10% 就是 OK 啦，就是说我们可以很快乐的使用。冷气要多冷开多冷这样子。然后对。电动要玩多久玩多久。但是呢降于 10% 以下通常就黄灯了。所以今天大概是9点多哈、接近 10% 这样子。然后一般来说是不太正常，因为现在是春天。 对啊对啊，而且才刚回暖。 对啊，那大家是很热还是怎样？你觉得那边热吗？我现在京都这边是开始变热了啦。 对，我们这边也变热，可是问题是说，就是现在是一个刚刚好不用开暖气又不用开冷气的气温。 那到底是怎么？ 所以说。应该没有，就是任何特别耗电的东西会在这个时间使用，所以如果被转到 10% 以下，好像有点奇怪。 那我就去检查，不是检查了，就是去看了一下那个，就是台电目前的状况。现在其实是有几个机组正在维修啦，就是它的发电量就是爆零这样子，所以就有人说一个很好玩的啊。他说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降于 10%、因为只要其他的开了，就会超过 10% 了。真是英明啊！ 其他都要、为什么台电不出来澄清一下？其他的为什么不开呢？ 对啊，台电 很坏、 怎么那么笨？ 对啊， 对不对？大家都想得到，就那些零的就把它打开就可以啦，对不对？ 对啊，坏掉的就把它打开就好啦，有电了嘛。 这太荒谬了，不是？基本上机器基本上都有维修啦，我们一般这种大型机组都有维修，你不肯保证就是说你、一年365天，然后都是、都不用维修，都不用检查，还是说我们都不用检查，等到那个。然后爆炸的时候，我们再说啊，台电正开始这样子。对，这也是一种方法啦。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之后啊，我就想到说，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个人的这个节能的经验。为什么要讲节能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就最近非常流行的口号嘛。 真的吗？ 最近很流行啊！对啊！其实不是现在才流行啊，去年就已经流行了啦。就是说，我们要，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减六除四”？ 减六除四没有，没听过。 减六除四，并不是说减二分之三的意思。减六除四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个人可以降低民生用电6%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核四厂 哦， 基本上是这样概念。但是，当然这数字上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精准，那这个就这边就不再赘述，就是说它其实减六是不够的，对，那这边就不再赘述了。不过我们就假设减六就可以除四的前提之下，到底要怎么减六 ？OK。 那我个人呢？我个人是已经减六了啦。 减六，你个人减六？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家都跟我一样的话，就可以减六了。 OK， 好，跟你一样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对，就是如果全台湾的人都跟我一样，不要说全台湾好，北部好了， 北部 全北部的人跟我一模一样的方式， 大概减六除四就有望， 嗯哼， 大概是这样的观念。 Okay. 对对对，那当初提出这个减六除四的概念的时候，他们是说就是熔门电厂，就是所谓的核四啊，它预估的发电量将占全台湾总体的 6%。 Okay. 对，那如果那我们一般市民不可能去省这个厂商的电、小吃摊的电， 对啊对啊， 或者是对不对？这种不可能嘛，所以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做起。那如果民生用电可以除掉这 6% 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除合适的需求。 但可是你说只要民生用电去除 6%， 对对对，民生用电的 6% 就够了。 可是民生用电的 6% 没有台湾用电的 6% 啊。 没有，我讲的就是台湾用电的 6%， 就是从民生用电之中消掉 台湾电的 6%， 总共是多少？就是我们要减多少才能够减到台湾用电的 6%？ 对，所以我们就大概算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台湾平均四口之家的平均用电大概是300度，那所以换句话说呢，每一个人平均，因为一家300度嘛，所以除以四口之家除以四，那一个人平均就会用掉75度电。 好， 对，那台湾的民生用电量大概是 20%， 18-20%， 那我们算18比较好算， 占全部的用电量的18-20%而已。 对对对，那所以算18比较好算嘛，你知道吗？因为减六， okay. 所以是20除不尽，就比较减比较，那我们算18。那如果算18的话呢？那我们如果减掉 6%， 三分之一， 所以其实就是三分之一的意思。所以你一个人本来平均是75，那 只能用25度， 你只能用没有减掉25了 啊？减掉25， 因为你减掉 6% 嘛， 没有 就减掉三分之一嘛。 对对对，没有不是， 所以 我看看，对，没错没错，对，减掉三分之一， 所以你就剩下三分之二嘛， 没错。 你看身份证还是很多啊， 还不错啊，50度， 六成 一个人偏50度， 对，50度，对不对？好，所以我个人基本上是达成的。那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是怎么样达成这样子的目标。 OK， 赶快来吧，大师请开始。 总共有三个，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做得到的，就是不使用任何的空调。 你觉得应该做得到吗？ 我做得到、啊。 你是想要谋杀台湾人的意思吗？ 没有啦，怎么会谋杀？ 夏天你知道台湾有多热吗？ 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家也没有开、啊。 真的假的啊？ 哦，我们家真的没有开，我们家都没有在开。 你是 冬天那都没开，但 你是住在玉山山顶吗？ 不是，我家住一般的台北市区。 真的吗？好厉害哦！ 真的真的，我们家就最多电风扇 哦、 啊。 哇，崇拜崇拜。 然后对，所以一般四季是没开，所以其实像在日本啊，我在京都的低温大概到-5度都有，我还是不开的，所以我没有，所以暖气我也没有在开，就是对。那这是第一个了。那第二个呢，就是离开家里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电器的电源全部关闭， 这么麻烦、啊？ 这个应该也是做得到，这做得到。 所以你现在每天出门的时候，你都把电源全部关掉？ 对，我就会把所有 的电源你是直接关总开关吗？ 我觉得总开关有点危险，所以我就把插头全部拔掉。 哦，可是因为你一个人住，所以你电器比较少啊。 对，这当然也是一个理由啦，所以就按把全拔掉这样子。第三个比较挑战性，就是如果非必要的情况之下呢，我冰箱是不开的。 哦，对，冰箱蛮耗电的。 对，没错，所以我通常。所以我通常买菜啦，就是当天可以煮完的量，我通常不冰。 对，所以你冰箱是买来当装饰的， 也没有，就是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還是 要放冰淇淋， 就是通常夏天，因为夏天大概是没办法了，在夏天也不要说夏天啦，就进入春天之后，气温大概超过15度以上，就没办法，就一定要开了。所以那个时候我 就會開了，可是台湾就算是冬天，你放把东西把食物放在外面也蛮危险的， 对 吧？所以。这东西 结论就是，基本上要省到 6%，大概要做到这样的程度才有办法。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我刚刚就不想打你的脸了，不是吗？台湾基本上不可能办到吧？ 对啊，所以今年这个口号已经消失了，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样。不过我还是很持续的在省，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省电吗？ 嗯、为什么？ 但一方面是省钱、啊，嗯，就当然是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你知道，就是说我们一般这应该大家以前这个国中学过理化就知道，嗯、我们一般的能量啊，嗯、如果转为热能的话、嗯，它就很难再回来。 对啊，对啊。 对，我们称为熵嘛、嗯，对。然后，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如果我们 电力是很珍贵的、啊嗯，那如果我们把电转为热、嗯，就不管你是冷气压缩机或者是暖气机、嗯，其实都产热。 对， 我觉得是很浪费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就是尽可能就是都不用空调，是这个原因、嗯。那一般像我去学校，我通常也不坐电梯啊。嗯就爬楼梯这样。 可是你是住几楼啊？ 我们是三楼、 啊。对啊，三楼还好啊。 对啊，三楼还好，所以就不用坐电梯 啊。但有些人二楼到一楼还是要坐。 有，我看过，超夸张的。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啊，尽量坐，就积少成多啊。你看你一个人不坐电梯一年，其实省下来的电是很可观。但你会觉得说啊，那是公家出的钱，不我的钱，有什么好那个？对啊，但是这是为地球， 可是能源是人类共有的、 啊。对啊，比如说你看，像现在台湾缺水、嗯，你平常不会觉得啦，那你可能现在有些人开还是很快乐的开、嗯， 每天泡 是，然后泡两分钟全部倒掉， 好热还欠揍， 就不热了，倒掉。对啊，但也是有这种状况，但是事实上。你仔细去思考，就是说这个水其实不是你一个人，并不是说你付钱一转开它出来，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嗯、这是就全台湾的人一起在共享这个资源。 对啊，对啊。 所以还是就是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水资源还有电资源这样子、嗯。 对啊， 对啊。那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月其实我很夸张。 怎么样？ 我的这个月的平均，不，我这个月的电费账呢？居然只有十八度， 十八度！你刚刚讲一个人五十度， 对对对， 你现在只有十八度， 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搞的，但也有人质疑是说电表坏掉。不过日本人这么精，他应该不会超错我电表。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嗯、 你平常大概都几度啊？ 冬天大概30、嗯、上下，嗯、冬天夏天的话大概。50左右吧、 哦、 就不到50，大概60、嗯、60这样。 OK。 对啊，但这个月不知道怎么搞的。嗯、对。所以很就因为这个月 18, 所以今年的平均大概就降到 20, 就降到40度了、嗯、其实比减6还要低、嗯。去年是大概50、啊、所以远超过减6了，我已经超过一个核电厂了。 可是如果世界上全部人都是养殖户的话，我们就不用核心。 我们就对才，我们就非核家园就来， 就是。可是问题是，还核一、核二、核三怎么办？ 我不知道。 到时候可能要减18咯，大家都不能用电。 对，大家减，减18够吗？我不太确定，大家查一下。 之前看到不是说那个吗？就是核一，对，就和北部核电厂占全部的用电量，北部的用电量30%不是吗？接近30%。嗯， 所以减18是不够了。 对啊， 就大家都不要用电了， 就大家都不用在网络上打嘴炮了，没有电给你用。 对啊，这太惨了。你知道，就人家都常讲一个故事嘛，就是说为什么原始人比较短命？ 为什么？ 因为没有网络啊。 啊？为什么？ 没有网络会死啊，所以。 他们那时候根本就哎，好了，我觉得好冷哦、喔，到时候放那个蟋蟀叫的声音。 好啦、嗯、希望大家就是多珍惜现在的用电。当然不是说强迫大家，不是大家都要跟我一样了、嗯，就是我现在的确是比较克难是没有错的、嗯，但是就是说即使不用做到这么极端，也是尽可能的，尽可能的想办法能省则省这样子。嗯 所以说你现在很希望核四不要开，因为核四也封存了、 啊。我没有期望怎么样啊，就是他要怎样也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也是，反正你就是希望大家尽可能省电，体验一下省电 的感觉。我觉得 对，我觉得节能是不管核四要不要运作、嗯、或者是未来绿能发展好或不好都该做的事情、嗯、对，那当然有很多方法啦，比如说你换节能的设备啊、嗯、对啊，然后啊讲到节能设备让我想到就是我之前啊去那个一个京都的幼稚园、嗯、对啊，小朋友很可爱的、嗯，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幼稚园啊，很酷、嗯，它的屋顶上面都架满了那个 太阳能板 ，有点示范性的感觉了，让小朋友更早就是了解说啊，绿色能源怎么样。嗯、然后我看到就很兴奋啊、嗯，我就跑去问那个园长，就说：“哎、欸，这个太阳能板很酷啊、嗯，那到底有没有用？”嗯，他说：“哦，这个太阳能板还不错啊，就是一年啊、嗯、可以帮我们省下50万的这个，但日币啦，50万的电费， 哇， 很棒吗？ 很棒，很棒。然后呢？ 但是设施费要1000万， 哎、欸，所以就差不多嘛。一般来说都是20年， 对， 20年回本，20年之后就是赚到的。 我听到就惊呆了，不是20年之后已经新的技术了， 对啊， 你知道吗？”然后你买了就在那边卡了20， 对，所以 对啊，不过就是当然我觉得就绿能还是在发展、啊嗯、就是我相信20年之后技术一定会比 它那个有算储能设备进去吗？ 可能有，嗯、 对、啊， 可能 有 算，对啊，不然完全不储能应该是不太行。好啦、嗯、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一下子又到了20分 钟，对啊，我们今天实践了25分钟，不是15分钟的愿望了吧？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我到时候把那个废话剪掉，应该就可以了。 对对 对， 对 吧？哎、欸，我要抱怨一下，我发现我们讲话真的口才超差的， 口才太差了， 常常口急讲这个就是，然后 这是属于脑筋宕机的状态。 对啊、我昨天剪了3个小时才把它剪好。就是 那 没有、啊，昨天也是怪我、啊，昨天讲话讲比较多是我，所以说， 所以今天如果剪太久就是我的问题、啊。 没有没有，我刚刚听我觉得还好了，还不错，就是 还可以，是不是？ 你的口才比我好很多。 哪里？ 好， 对，好了，那最后还是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大家希望可以，我们可以邀请哪些来宾的话、嗯，欢迎就是告诉我。 对。 对，我们当然有一些口袋名单了，就是但是就是请大家 提供一些 多多推荐。 对 对，那如果被拒绝的话，那我们就 算在你头上 攻击他。 哦，攻击谁？攻击谁？ 攻击拒绝我们的人，斗臭他。 不用这样吧，搞不好人家只是很忙啊。 是 啊 是、啊、是, 是，对啊，像有些 我们小咖、 啊， 我们做的节目才几百个人看而已， 有道理。 对啊。 好吧，麻烦你们务必参加我们的节目，對，拜托。 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觉得你讲的东西还蛮有趣的，你想要分享，跟大家分享，让100-200个人看听到或是看到你讲的东西，那非常欢迎。 好 okay, ，OK， 那今天就这样喽。 哎、欸， okay, 那他们要怎么联络到我们呢、啊？ 哎、欸。哎、欸，你说什么？ 就是有兴趣的 联络 联络到我们了、啊。我到时候 哎、欸，不能写 放谁的信息啊？ 放个 email， 放谁的 email？ 放你的。 就我们就放就是摇滚教室的 email。 摇滚教室有 email 吗？摇滚教室没有 email 啊？ 哎、 欸，没有啊？ 没有吗？ 没有啊？ 有啦，你不是上次有申请一个？ 上次有申请一个哦。好，就放那个好了。OK， 好。可是那个 email 的名称很智障，但到时候你们看到就知道。好，就这样。 好， 好， 那就再见了。 OK， 就这样，拜拜。 OK， 拜拜，拜拜。